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徐庆大大咧咧的上前就挡着那妇人的去路，这妇人不是旁人，正是展昭请来照顾端木翠的刘婶儿。要说这刘婶儿吧，一辈子安分守己，活动区域从未出过开封，典型的胆小本分的富人家，偶尔听说点匪盗之事都能心惊肉跳上好几天。徐庆这样的他看着便触头，不自觉地拿他往坏人身上套，如今见他伸手拦路，心里头更慌了，压根就没听清徐庆跟他说了啥。 你这光天化日的，你想干什么呀？ 徐庆一听就知道刘婶误会了，老实说遇到这种情况还真不是破题儿第一遭，谁让老娘把自己生的这副钟馗模样，对敌之时那么一声喝的确是挺威风的，但是闲长时候总会时不时吓哭俩娃娃。 哎，婶子，你多想了。 徐庆跺脚扯了扯肩上的包袱袋，也何该他不走运，这么一扯，往常系得挺紧的包裹脚居然就松了。那些日常的换洗衣服掉了一地也就算了，关键是那两柄大铜锤哐当两声落地，把铺着的青石板都砸豁了脚。这下刘婶真怕了，惊叫一声就往后退。哎，这也不能怪刘婶见识少，这样的情形搁在现代可能跟身上扛两把 AK-47 的效果差不多，安分守己过日子的小老百姓见到这样的凶器可不吓得一哆嗦呢。徐庆赶紧俯身去捡，趁着这当刘婶跨篮子飞跑，跟受惊的兔子似的。徐庆心里怪过意不去的，包袱皮儿裹着衣裳往腋下一夹，一手一柄脑瓜子大的铜锤向着刘婶跑的方向直跺脚。 哎，婶子，哎，嗨，这算什么事儿？ 滋呀一声门扇响，端木翠开门出来了。刚打开门，便和惊魂未定的刘婶撞了个满怀。刘婶气喘吁吁，一只手指着外头，哆哆嗦嗦。端木翠好奇地探出脑袋去看，呵，那么个铁塔似的人，一手一柄铜锤，要开山是怎么的？端木翠袖子一捋，满心准备跟徐庆过上两招，不过片刻之后他就改变了主意。眼前这人长得是凶了点，但看那尴尬的眼神与变白无从下口的表情，更关键的是手舞那么两把威风凛凛的开山大锤，见到他过来时竟局促地退了好几步。端木翠停下脚步看着徐庆，又回头看看刘婶。刘婶儿只探出一个脑袋，很是紧张地看向这边，八成是误会了。端木翠扑地笑出声来。事情的末了，徐庆被请进端木翠的院子里，喝了一大碗茶。刘婶儿也知道是误会了，怪臊得慌，一叠声的抱怨说书先生害人。徐庆憨憨地坐在花坛沿上，咕噜噜将碗茶饮了个底朝天，拿袖子抹了抹嘴，又挠挠脑袋。 我说姑娘，你这花坛怎么草都不长一根呢？啊？ 端木翠抿嘴一乐，徐庆脸一红，讷讷的也不知道找什么话说，忽然想起正事儿，向刘婶打听绸缎庄的所在。刘婶恍然， 哎呦，原来那庄子是你家的呀？ 也不是我家的。 徐庆嘴笨，嘟囔了许久，刘婶也没搞清楚他跟他口中的卢芳究竟是什么关系。好在刘婶也压根不关心，问清了绸缎庄的所在，好像也不好在这里叨扰了。徐庆把包袱搭链一挂，往外走了两步就回头。 那姑娘，我走了啊。 走就走呗，谁还留你不成？端木翠扑哧一笑，还真没见过这么逗的人呢。 徐庆被他笑得紧张到不行，三步并作两步跨出门去，逃荒一般。走了一段，他偷偷回头看，大门已经从里头关上了，院墙上挤挤挨挨着一层淡紫色的花，花瓣间泛着白，雅致得很。 这姑娘， 徐庆挠挠脑袋， 还真好看。 第二天，徐庆老早就起身，绸缎庄里上至掌柜下到伙计，见到他无不恭恭敬敬尊一声三老爷。三老爷？什么三老爷？徐庆皱眉，准是大哥搞出来的，江湖人什么老爷不老爷的。不过他也没说什么，伸长脖子往架子上堆的高高的布匹上瞅，红的绿的白的蓝的，绸的缎的丝的麻的，压花的织锦的提案纹的，看得他眼都花了。 三老爷这是要挑布？ 掌柜的迎送八方，瞅着眉高眼低，能将人的心思猜个八九分，对着憨厚老实的徐庆更是一猜一个准。一下子被人猜了个正着，徐庆有点不好意思。 这样的布？ 掌柜的目光在徐庆瞅得最勤的那一盘处逡巡了一回。 可都是姑娘家用的呀。 徐庆疼得闹了个大红脸。 哎，姑娘家，姑娘家，远房的妹子。 掌柜的顿时就心里透亮了。这三老爷慢说也三十好几的人了，生得五大三粗，为人透着几分子莽。但人是好人，只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成家。记得年前吴蜀一同过来时，大老爷卢芳还瞅个空子，跟他吩咐要帮着三爷留点心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中意的姑娘家。他一直惦记着这事儿，奈何这三爷也是个一年到头不常见到的，这事儿也就一直拖到现在了。难不成莽夫也开窍了？掌柜的心里头窃喜，绸缎庄的几位东家都是待下人宽和的，他也乐得跟他们顺风顺水，遇成好事儿。当下殷勤到不行，踩高架子将镇店的几款都拿下来了。 三爷看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 刘婶儿一开门，便看到了徐庆，还有他抱着的两匹绸子。绸子是淡绿色的，拢了一层纱样，一看就是上好的货色。 婶子，也没啥，就是谢谢昨儿姑娘招待喝茶。 刘婶儿是过来人，看看布，再看看徐庆，又看看布，得，全明白了。明白之余，还勾起了他些许回忆。想当初，他们家那死老头子，也是第一天打了个照面，第二天就扛了半袋玉米棒子来，往门口一搁，冲着他傻呵呵的笑。半个月之后，没人就上门了。哎呦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呢。待得刘婶儿从回忆中清醒过来，徐庆已经在门口站了老半天了，心慌慌的，捧着布匹的手放也不是，不放也不是。 徐爷，姑娘还没起，这东西我不好收。 不妨事，先收下，也不值什么钱，就是谢谢姑娘昨儿请喝茶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